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3月5号星期日，农历2月初8，北京晴，11度到-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进农工党93学社委员时强调，我国广大知识分子要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多做贡献。 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 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 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分别看望出席全国政协12届五次会议委员，并参加讨论。 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大会发言人傅莹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并对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回应。 提案议案点拨聚焦食品安全。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12届五次会议的民进农工党93学社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他强调，伟大的事业决定了我们更加需要知识和知识分子，更加需要知识分子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多做贡献。我国广大知识分子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刻苦钻研、勤奋工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做出更大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参加看望和讨论。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联组会上，姚爱兴等9位委员围绕加强农村基础治理、加快农业补贴政策体系改革、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重视健康扶贫工作、推进基础教育减负提质等问题做了发言。习近平在听取发言后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一年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出坚实步伐，全面深化改革继续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展现新的局面，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显著成效，我国经济增长继续居于世界前列，实现13-5良好开局。 这些成绩是来之不易的，这个成绩呢有各方面的原因，我们讲的是凝结着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合无党派人士，包括在座的各位委员的心血智慧。 习近平指出，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人民的骄傲，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全社会都要关心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分子，营造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良好社会氛围，让知识分子把更多精力集中于本职工作，把自己的才华和能量充分释放出来。 要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广开进贤之路，把各方面知识分子凝聚起来，聚天下之因才而用之。各级领导干部要善于同知识分子打交道，做知识分子的挚友，要充分信任知识分子，重要工作和重大决策要征求知识分子意见和建议，对来自知识分子的意见和批评，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就要热诚欢迎，对的就要积极采纳，即使个别意见有偏差甚至是错误的，也要多一些包涵，多一些宽容。 习近平希望我国广大知识分子要自觉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同时要积极投身创新发展实践，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紧紧围绕经济竞争力的核心关键、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不断增加知识积累，不断强化创新意识，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不断攀登创新高峰。习近平指出，今年是实施13-5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有不少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妥善应对，合力攻坚。 大家要紧扣13-5规划实施和全年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目标，就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深度调查研究，提出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 习近平强调，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及其省级组织要进行换届，各民主党派要搞好政治交接，努力换出新干劲儿，换出新气象。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众党派秉持共同理想，坚持共同奋斗，汇聚成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合力。只要我们始终把13亿多中国人民智慧和力量聚合在一起，我们的事业将无往而不胜。 在联组会上，委员们提出了哪些意见和建议？总书记是怎么回应的？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赵立红委员是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他在会上建议要坚定文化自信，通过多种手段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习近平回应说，提升影响力要加把劲儿。 文化的自信呢，是不断的去培养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是彻底的把我们的这个文化自信给打掉了。这个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到改革开放、新中国的成立到现在，我们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所以我们也逐步形成了现在的文化自信，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联系的。现在要为这个筑牢我们的自信，弘扬我们的中华文明，以及为世界的文明做出我们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我们确实需要加把劲儿。 郑福田委员是内蒙古师范大学副校长，一直关注中小学生减负问题。他认为，由于升学竞争的压力机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学生的课业负担和心理负担并没有真正减下来。他建议要端正地方政府的教育政绩观。习近平听后表示，基础教育减负要常抓不懈。 基础教育的减负老生常谈，还要谈，直至挖山不止吧，直至把它解决掉。当然这个问题它是和很多问题它是连在一起的。但是我们确实要不断的去在教育改革方面推动这个基础教育体制升级。 曲凤红委员在发言时说，从2015年的数据来看，全国贫困农民中有44.1%是因病致贫，脱贫攻坚应当高度重视健康扶贫工作，使其成为精准扶贫的重要方面。习近平说，要在现有政策基础上调整优化，使扶贫更加精准。 这个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现在是我们扶贫硬骨头的主攻方向，就在现有的政策基础上，怎么调整我们的政策，优化我们的政策，使其精准，特别是在这个因病致贫方面。而且这个事情它是一个长期化的，它不随着这个2020年我们宣布消灭绝对贫困以后它就消失的，有很多地方病要通过一些综合治理的方法，不可能是全部解决，但是围绕着当前因病致贫的2000万采取一些靶向治疗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 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昨天举行预备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主持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表决通过了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议程。央广记者侯燕报道。 张德江首先宣布， 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于2017年3月5日召开，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 12届全国人大现有代表2924人，截止到3月3号，已向大会秘书处报到的代表2875人，出席预备会议的代表2757人，符合法定人数。张德江说， 今天的预备会议有2项议程，一是选举主席团和秘书长，二是通过会议议程。 预备会议经表决，选举产生了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大会主席团由169人组成，李建国为大会秘书长。根据表决通过的会议议程，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将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和批准201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2017年中央预算。 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提请审议民法总则草案的议案，审议关于13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分别审议关于提请审议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13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草案的议案，听取和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等。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12届全国人大五四会议主席团昨天举行第一次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169名主席团成员首先推选了12届全国人大五四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主席团常务主席由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担任。主席团常务主席召集并主持主席团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日程。这次大会定于3月5号上午开幕，3月15号上午闭幕，会期10天半。会议期间共举行4次全体会议、4次主席团会议，3月11号代表休息1天。根据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的规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选主席团成员若干人，分别担任每次大会全体会议的执行主席。经过表决，会议推选了大会全体会议执行主席。会议经过表决，决定王晨、幸春英、乔小阳、傅莹、陈世聚、孟阳为大会副秘书长，傅莹兼任大会发言人。会议经表决，决定了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议案办法。会议决定代表提出议案的截止时间为3月11号12点。 央广记者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昨天分别看望出席全国政协12届五次会议的委员，并参加分组讨论，同大家共商国事。在经济农业界委员联组会上，委员们踊跃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大家互动交流，他说，去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稳中向好，新增就业超出预期，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十三五开局良好。李克强指出，去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共同努力，实现了经济增长6.7%，这是来之不易的。 所以今年我们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稳定宏观经济政策，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的方向发展。 李克强表示，深化改革开放，推进简政放权、减税降费，激发市场活力，加快产业升级，释放内需潜力，化解风险隐患，巩固经济向好势头，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依法保护各类产权，营造公平环境，使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成为企业普遍追求，推动经济迈向中高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建设现代农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在港澳地区全国政协委员联组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认真听取委员们的发言。张德江表示，过去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各项工作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港澳有了新的积极发展。张德江指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实行一国两制的根本宗旨。 我们相信呢，只要港澳社会坚守一国资本，全力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主权安全，善用两制之力，抓住国家发展机遇，积极参与国家发展战略，就一定能够实现与祖国内地同发展共繁荣。 张德江指出，希望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依法有序进行，顺利选出爱国爱港、中央信任、有管制能力、港人拥护的行政长官人选，希望澳门特区第6届立法会选举圆满成功。在社会科学新闻出版界委员联组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认真听取委员们的发言，同大家一起讨论。他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和新闻舆论工作，做出了一系列决策部署。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和新闻舆论工作更好发展，进一步凝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 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要以理服人，要通过某些事实的叙述来阐明我们正确的政治方向，要坦诚交流，勇于发声，凝聚共识，尽可能的通过交流互相提高认识，互相的有所帮助，对党的新闻事业，对我们正确的舆论导向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 在文艺界委员联组会上，委员们围绕坚定文化自信、培养文化人才、重视文化扶贫等建言献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听取委员们发言后说，我们的文化自信本质上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优势的自信，根本的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符合我国国情、治理高效的政治制度，有凝聚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想和价值追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推进文化创新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正确处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关系，敢于向学富精舍的浮夸说不，向低俗迷俗的炒作说不，向借力忘义的陋行说不。希望大家带头履行社会责任，模范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正善美，传播正能量。 在共青团、青联、总工会、妇联界委员联组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听取委员们发言后指出， 十八届中央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呀，实实在在的围绕着这个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五位一体实际上是我们发展理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围绕着两个百年目标和伟大复兴，我们的发展观不断的与时俱进变化而来。 王岐山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切入，以新发展理念为支撑，推进五位一体建设和党的建设，开启了治国理政的新时代。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有机联系，相互促进，实现五位一体发展要靠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靠全面从严治党做保障。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党领导的群团组织要增强群众工作本领，让群众理解和认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在治工侨联对外友好界委员联组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认真听取委员们发言。张高丽说，过去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实现了十三五良好开局。新的一年，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凝聚侨新侨力，加强对外友好的交往，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当中呢，我们要充分发挥作用。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举行第九十二次委员长会议，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审议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决定将名单草案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预备会议选举。会议通报了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人选，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选。会议听取了关于审议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议程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决定将议程草案提请大会预备会议表决。 会议还通报了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执行主席分组名单草案。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大会发言人傅莹就会议议程和人大工作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并对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央广记者王凯、刘慧民、马哲报道。 傅莹介绍，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有十一项议程，除了例行要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等六个报告，还要审议民法总则草案和三个有关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的议案。会议期间将在梅地亚中心举行十七场记者会，目前确定的有三月六号发改委主任、七号财政部长、八号外交部长、九号环保部长、十一号商务部长的发布会。现场的第一个问题关注的是将在本次大会提交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 我们现行的民法通则是一九八六年制定的，对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对社会进步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保障作用的。在制定民法总则的时候呢，也根据新的情况有不少这个调整创新，比如说媒体很关注的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社会老龄化的趋势，在这个民法总则里对监护制度做了进一步的完善，也扩大了监护范围，尤其是注意到了对失能老人的保护的问题。 中国军费开支是外媒记者在每次发布会上必问的问题之一。傅莹表示，二零一七年中国国防费增长的幅度是7%左右。 那么我们国防费在这个我们 GDP 当中占的比重是1.3%左右。这些年一直处于这个水平。 在回答央广记者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如何发挥职能作用来确保监察委员依法依规行使权利的问题时，傅莹表示， 行政监察法修改为国家监察法的这个工作也已经开始了，今年应该可以提交给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是推进反腐败立法的这个实质性举措，实现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开展国家监察，惩治腐败。 房地产税何时能够出台，关系到千家万户。傅莹表示， 本届人大常委会呢，把制定房地产税法列入了五年立法规划。当然，这部法律它涉及面比较广，也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所以呢，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是比较多的。根据我的了解，今年呢，没有把房地产税法草案提请常委会审议的这个安排。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书写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新篇章，热烈祝贺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 各位听众，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今天上午九点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做政府工作报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经济之声、中华之声、华夏之声、香港之声将从8:45开始并机现场直播开幕会实况，央广网同步进行网络直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届时也将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网约车地方细则陆续出台，共享单车浪潮又席卷而来，交通运输业发生着深刻又令人惊喜的变革。作为主管部门，交通运输部怎样引导新业态，又能为贫困地区修建什么样的出行路、致富路？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杨传堂今天下午1点做客中央台权威回应。 提案议案点播， 今天的提案议案点播聚焦食品安全，请听报道。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机器人。根据网络大数据显示，今年两会中在食品安全方面网友关注的热点话题，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外卖安全、餐桌安全、食品添加剂问题。 舌尖上的安全关乎每个人的健康。今年全国人大代表陈瑞爱拟提出食品安全方面的议案，他认为要从两个源头上对食品安全进行把控。 作为国家的这个源头管制，就是靠标准的修订，必须把它有一个量化，而且应该就是跟国际同步的。另外一个的这个源头是什么？生产者，就农产品跟食品生产环节的投入品，所以这个环节一定要打通。 从源头上说，该如何保障入口的安全呢？全国人大代表胡玲提议，应该大力推广和使用生物农药， 建议我们各大超市就要建立一种标识制度，在我们价格牌的下面注明农药残留是多少，检验员是谁，检验的时间是什么。 除了农药外，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也是大家关注的重要议题。全国人大代表蒋秋桃认为，食品添加剂有赖于监督管理。 添加剂这种，我们自己是很难把在监督生产环节的时候，你要监督，要从严打击。 在带来方便的同时，外卖的食品安全质量也令人担忧。想让外卖不成为法外之地，应该理顺法律机制。全国人大代表马建平， 当多部门来共同介入，那到底谁来牵头，谁来配合？如果这个职责理不清楚，所有的法律法规都是虚设。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机制要理顺。 理顺机制的同时，全国人大代表周俊军建议，应适当提高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成本。 那么现在罚款是会是你的负刑事责任，你应该是达到刑事案件标准，你应该向公安部门移交，那就刑拘采取强制措施，比你罚款正式力度就大多了。 两会动车组，中国空间站2022年将全面建成。全国政协委员黄杰夫呼吁，肝胆等器官移植应纳入大病医保。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建议设立空气净化器评估标准，请听报道。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表示，2017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将全面走完第二步，2022年迈进空间站时代。 下个月要在海南文昌发射场发射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它和天宫二号要交会对接，然后要给天宫二号补加推进剂。天舟一号任务的成功，我们就可以开始建造空间站，最终应该是在2022年全面建成。 央广记者李林北京两会报道。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肝胆外科专家黄杰夫认为，2007年出台的器官移植条例应尽快修订，并建议将器官捐赠内容收入其中。他同时建议肝肺心移植应纳入大病医保中。 我们跟美国有差距，美国去年是20000多例，既然如果都纳入医保，肯定很多人就需要你就有捐献。 央广记者郭苗北京报道。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认为，治理空气的污染不能把目光只停留在室外。 对室内的环境污染是可以采用一些办法的，但是现在室内的空气净化这些装置的话，良莠不齐，希望能够行业协会搞起一个标示的评估，就让老百姓知道什么是好性能，什么牌子是性价比比较好。所以这方面呢，需要做一些标化的工作。 央广记者李强北京报道。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昨天表示，人民币汇率波动总体平稳，中国是不会以贬值来促进出口，也绝不会打货币战。 马来西亚外交部长昨天宣布，朝鲜驻马来西亚大使江哲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48小时内离境。 韩国宪法法院有关总统弹劾案宣判在即，支持和反对弹劾总统朴槿惠的民众昨天再次分别在首尔举行大规模集会。韩国民调显示，77%的受访者赞成弹劾总统朴槿惠，18%的受访者表示反对。 韩国兴州郡民众昨晚举行当地第235次反萨德烛光集会，强烈抗议美韩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李行健、方亮，主播文琪、陈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臭猴子，情人节有啥表示？ 如果非要给爱情一个见证，我希望是闪耀钻石，玩闪耀钻石赢克拉美钻，五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00。